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着我们的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这到了周末了啊，咱们来说点开心的事儿。 是的， 而且呢今天呢咱们直播间除了这灯特别亮之外，就感觉又多了一小太阳一样啊。这个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可能会觉得，哟，你们这今儿太亮了吧，晃眼嘿。 是，今天我上节目都想戴墨镜了。 是，我都没敢往那边看。今天来的这位特厉害，这个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应该能够看到他，一看呢就觉得，哎呀，这太眼熟了。 是， 在电视里边天天见。 对， 只要是但凡有美食节目的，没美食节目的也有他。 对 啊，这个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呢，今天，就是用他这个书上的话介绍，我觉得最合适。他说他不是一个特别张扬的人，但是呢样子长得有点张扬，对吧？但是呢他说他是挨过饿的人，所以做饭才会那么好吃。 哦，他是这样理解的。 他是这么理解自己的， 还是说师傅这么理解，还是说家里的妈妈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咱具体问问他， 可以， 好不好？我们来请出今天的啊烹饪大师，而且是胡同里边走出的烹饪大师陈庆老师，欢迎陈庆。 两位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庆啊， 哎，您说， 有人说过，就是剃头的这个样子长得特别像早期的某位男歌手吗？ 好多人这么说。咱就一首歌，别这么唱。 哎，对对对， 那是你们年代的那个， 对， 叫差不多 国庆嘛，是吧？ 对对对， 正好都是一个 广播说唱团的， 然后是吗？ 对啊，因为就在我们真武庙那儿，老能看见他，个儿高高的，所以这次我一看见庆儿，哎呦呵，吓我一跳， 有点像 吧？ 我第一次看见孙老师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那位老师说又进厨行了，真的。我一直以为要不就是人家是先进的厨房，后来又唱歌去了，又进演艺界发展了， 对吧？ 后来一了解，不是。 对呀， 不是不是。 而且庆儿呢是属于餐饮圈里头最会捯饬自己的。 没，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这 怎么今天一上节目那么谦虚呢？ 不敢，是这样。首先头一点，因为岁数越来越大，完走路越来越慢，怕车撞着，所以穿的 比较花。 不能太低调了啊！你都被写成书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说，来我们节目的嘉宾基本上全是畅销书作家。今天终于来了一个畅销书的主人公， 哎， 对不对？这本书就是写他的啊，写的就是胡同里走出的烹饪大师。今天咱们除了聊这本书，因为陈大师来了，正好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因为周五嘛，我们固定环节就是，分享一下厨房里边的秘籍。哎，这个陈老师在餐饮行已经行走江湖有多少年？30年了， 差不多快30年了， 这么长时间了 啊！我18岁进厨行，今年48岁，正好30年。完了，供职了差不多将近10个酒店左右吧。 天哪！有倒了的吗？ 有倒的，有让我给做倒的，反正也有做的很好的，都有。 哎，那咱们偏哪方面的手艺？还是说不？我在18岁进这行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什么都学，但是到后来慢慢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没有，是我进这行的时候就第一个师傅就是淮扬菜师傅。完了现在也是主攻淮扬菜，完了也稍带做一点创意菜。因为做淮扬菜，我觉得还是大体量的东西，正好 我们家好像跟就是上海，就上海这个地区与特别有缘。我父亲原来学纺织，他的师傅就是上海人。 嗯， 然后我学厨房，我师傅又是上海人，我现在的师傅还是上海人。 哦， 嗯，完全特别有意思。 我说这么时尚呢。 不是， 你的意思是他身上衣服也是上海技师设计的？ 反正感觉就是从那边来的， 哦， 就那么时尚，哎，就那么洋气。 就是，倩儿，我记得，两年前还是一年前， 哦， 看见倩儿以后，我还跟他抱怨呢， 嗯， 因为倩儿现在不是主攻那个孔乙己吗？ 孔乙己， 哎，对对。后来我就跟倩儿抱怨，我说。那好多年前我带我妈特别喜欢吃他们家，就是应该是后海、 嗯， 对，河沿边上那家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响铃 哦 啊，嗯，然后那炸的小河虾呀什么， 哦， 啊，都喜欢吃那咔咔咔的嚼特脆。我说后来又带我妈去了，那菜没了。后来我说庆儿啊，挺好的东西怎么就没了，而且这南方招牌式的东西啊， 嗯， 当小吃吃。 嗯， 庆儿跟我说的很实在。 嗯， 那个兄弟，你如果下次真想吃，你提前跟我说一声，我提前给你备， 哦， 因为说那个做起来很麻烦。 哦，是是是，嗯， 是吧？ 其实像响铃这种特别怀旧的菜，好多人惦记，就跟王老师似的。但是为什么不太好做呢？是因为就是认知性很少，就是现在小孩不是特别钻研油温的问题，这特别注意。第一是包制， 嗯， 第二是打馅儿， 嗯， 第三是油温，它是一个特别循序渐进的东西。我们最早做的是黄鱼响铃，特别好吃，但是腐皮呢就怕炸过火， 嗯， 但是这个火候的控制，而且油温的掌握，还有一个干净油的控制特别好底才行， 嗯， 而且呢它有一个温度性。他们说你时间长了就它马上就皮了， 对， 哎，那个腐皮，而且要优质的腐皮， 嗯， 你想这个三个环节都要做好的时候，做好的孩子不多， 嗯， 就是你品控很难品控， 嗯， 它不像是茴香豆，它特容易煮好了之后保证温度就可以上了， 嗯， 就是这还是就是技法的问题吧，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让王老师提前打招呼，有些时候特设的菜品我还真的给客人单独做叫定制， 啊， 我们也可以去要求这个定制，这么着做着以后让大家觉得这淮扬菜有很多小菜是要功夫的， 嗯， 它不像炒菜， 嗯， 它炸的东西是真的是优质的腐皮，优质的鱼肉，然后这个火候完了配的酱， 嗯， 出来的温度是正好的， 嗯。 今天庆儿来，我觉得咱们可以随着他这个书聊他的从业的一些经历的同时， 哎， 如果要有听众朋友询问在家里厨房做菜呀，啊，选料这方面的事儿，都可以让庆儿帮助给大家回答一下。 对，帮了好多人了 啊，真的， 哎，经常指点江山。 江山是麻将，我不会玩麻将，我真不会玩麻将。 厨房里边的江山， 好人呐， 我真不会玩麻将。 斗地主行吧？ 越来越坑越大。 好，今天咱们一块聊天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厨房里边的问题，或者您对陈庆啊这个人啊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说的、想聊的啊，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呢，大家这个今天机会难得啊，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看到我们更亮堂的直播间什么样。两种方式啊，在您手机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上电脑里边有那个北京广播网输入这几个字，搜索到这个网站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也可以看得到。另外呢，除了陈庆来，今天还有一个这个算是周末的一个小礼物要给带给大家了，就是好久好久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不知道陈老师知道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跟牛老师一块研发的酱。 哦， 您尝了吗？ 尝了，嗯，不错不错，做的挺好， 是吧？ 嗯，做的 你看陈老师 很实用， 嗯， 很实用。 对，今天呢我们是两款的一个组合，原来呢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这 一瓶， 哎，这一款什么老北京炸酱的，两瓶装的，今天是挑了大家应该是比较喜欢的两瓶，我们做成了两瓶装的送给各位啊，不是送给各位，分享给各位啊， 说吐了， 分享给各位啊， 这吃多少回扣？ 对，这个 饭桌给结了， 这非骂死我不行啊！都是什么酱啊？言归正传啊，都是什么酱？松仁儿、杏鲍菇、香辣酱，还有就是怪味酱汁啊，组合装这两瓶。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酱这一个字啊，78块钱两瓶，我们周一开始陆续发货。 嗯， 好吧。 好， 嗯， 随着书走，因为这个书的名字叫胡同里走出的烹饪大师。小时候你是哪片的？ 南城的， 南 城珠市口东大街。 哦， 珠市口东大街有一个胡同叫水道子，三里河跟水道子之间，叫做东八角。 哎，三里河那片现在修的好漂亮的。 对，我去都不认识了。 对， 这十几年前我们家被拆迁的，从那儿拆出来，但是确实是南城的孩子。胡同里的那边是个大庙，原来是个庙，等于我们住在庙的后甲院里头，所以南城的生小吃，胡同。那个邻居的文化就是基本上都在身，完了上学也在那块儿，所以就是离着很近。小学是五分钟，上初中是十分钟，上高中就远点了。 对， 基本都在那片 儿。学区房， 学区就是学区危房。 哎，那怎么后来想起来要学厨艺了呢？ 其实真的说是挨过饿。你为什么说挨过饿能做饭？是这样，原来那时候因为那时候都是粮票供给制嘛， 对， 完了长得快，完了中午回家吃饭基本都是在听评书，听评书呢妈妈做饭，老太太做饭，做饭呢可能稍微慢点，估计六个馒头基本没了，吃完了说养不起得就去体校了，就给送走了。送了到体校吧，其实体校真的管饱，有饭吃，但是确实能给家里吃光了。基本上就是，反正你孩子就是正长身体，基本上他嘴不停啊，叮当梆子，叮当梆子整个，所以老太太说您还是去体校吧，体校那管饱，说家里都给吃空了，基本上能给吃空了。原来跟孟老师还聊，我说这上初中的孩子多能吃，他说我们家四个孩子六个孩子，大白菜一顿干两个，完了回来就说买一百斤大白菜根本看不见，半个月就没了。 对， 所以特恐怖那时候，说长身体嘛， 可以理解。就尤其是家里男孩都没说嘛。我小时候就是，我跟我哥，因为我哥跟庆儿的岁数是差不多，那因为我们俩差的岁数有点多，但是呢，我妈就说家里只要有儿子，就是相当于家里有一狼。 对，基本上。 哎呀，就 多养只， 吃的很厉害。所以小时候，我不当初咱们上节目开玩笑，我就说嘛，那时候我妈说这样吧。得学手艺啊，那个老大呢最好以后去肉联厂工作，老二呢学手艺最好会理发，这样呢咱家哈 全都有了， 哎，方方面面都有了，能省好多钱 哦， 哎，真是这样。所以庆儿一说这，我觉得对是这么， 这也是属于励志的事。其实原来最小时候挨饿的时候，基本都是我妈是做副食商店，副食商店他们那时候下班很晚，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快乐是在哪儿？快乐去那个点心箱子去找点心渣。有一年，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是清明，我跟熊丽姐完了一块做，完了有一人问我点心渣怎么做，我说想半天，现在点心渣怎么做？拿一塑料袋，腰二斤甜的，二斤咸的，完了冲着墙系好了口，你恨谁你骂谁你就摔，摔完了之后拿唾沫一蘸就点心渣。后来我就想到这招了，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找那个点心渣，因为那时候是木箱子，木箱子它有油纸，你把油纸。但哪一角上呢，一会儿你吃一会儿甜的一会儿咸的，那时候真的是童年的回忆，那时候真饿极了，因为他们不下班谁也给你做饭，最后先学做饭，抵做饭，不做饭不行，就跟妈 我 说 那时候的像点心桶啊什么的都得放大衣柜上边的， 够不着，咱们够不着，基本够不着。 这都是你们 麻将也够不着，麻将也是这个，麻将是在那梁那下 打是吗？ 不是 他不是怕我们打，上面还怕猫狗，还怕底下怕人狗，这中间那位置 是吗？ 都要本的，都要本的。 你以为是摸的那个是吧？ 我还以为四五八万。 他不会玩， 断章。 你们说的那个年代不清楚，就跟那个时候我看了一个那个玩笑似的。然后就是妈妈给自己的闺女讲说，我们那时候是怎么的，应该就跟你们的年纪差不多。就是我们那时候多饿呀，都吃不了饭，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他们都吃树皮，那个时候真饿的时候，妈妈，那你们为什么不吃面包呢？他们没有那种饿的记忆。说句实话，真的，我小时候也没有什么饿的记忆。 对， 我小时候全是撑。也当然也不至于啊。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觉得是撑吗？ 什么时候？学厨的时候。 学厨第一份工作在新桥实习， 当时特幸福。 学员在新桥实习，上六楼中餐实习，然后那个做点心的 我们现在叫师傅，那时候叫阿姨。 嗯， 说阿姨，说有点有，等会儿啊，一会儿给你做。一会儿全来了，全叫齐了，把人都叫齐了，见黄就进去了。什么酥皮啊，甜的萨其马，敞开吃，咔咔吃，可高兴了。哎呦，那暖和哟！ 这这 吃顶吃完了之后， 哎，这爽 啊！哎呦，好，明儿再接着来啊。好，接着三天之后，来吃吧。就一次把你给就 吃 顶 了， 你就再也不会去点一步偷吃。 对对对， 你知道吗？那我真的知道什么叫狠，你知道吗？三宝乐的面包那么好，拿起来， 嗯嗯，敢，哎呦， 因为你见的太多了，吃的你就可能不行了， 真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在金拱门， 嗯， 勤工俭学嘛， 啊， 这那就是人就算小时工嘛， 嗯， 然后在那儿中午这一份套餐， 嗯， 可劲儿选啊， 嗯 啊，是牛肉的呀，鱼的呀，是天天吃， 嗯， 吃到后来真的恶心， 嗯， 哎呦，闻见那个味儿我都觉得恶心， 就是那洋葱跟黄油直接一煸那味儿，直接就吐， 哎，真是受不了， 嗯，就跟现在吃食堂一个样， 嗯， 不。哎呀，没 这个回事儿，食堂可选择的面还挺大的。 好，理解不了，理解。哎，那时候在新桥学厨了是吧？ 嗯， 那时候新桥学的，你不是应该俄餐吗？ 不是，新桥那是三宝乐，三宝乐是西餐，但是唱门楼上有中餐，我们在中餐学习。 啊，楼那时候楼上还有中餐， 中餐 、哦， 中餐是很有名的，五几年的店， 哦、 他那是老店、 哦， 那些老师傅都在楼上。 嗯。哦，我 那时候只有五层楼。 我知道的时候，那时候卖过面条，但是我不知道楼上有中餐，我只知道那边底下是有俄餐。 不，底下那个餐厅就是西餐，都是西餐类。 哦、 上边有一正经八百的中餐， 哦、 有四个大技师在那里头， 嗯、 给老那些老的国家领导人做饭的，好多老技师，就是广东人、上海人、山西人、就山东人，就全都是老师傅在那儿做饭。 嗯， 我们的小时候很小。 那时候你要学的话，先学什么？比如说先学红案啊， 先升地下室去了，地下室粗加工。 哦， 先去的粗加工。 哦，那也就是说先 切墩儿的。 哦， 就粗加工间，完了摘菜、切肉、 剥蒜皮儿 啊，剥蒜皮轮不上你。 剥蒜皮， 剥蒜 轮不上你， 这是个技术活呀、 啊。对对。 哦，是吗？ 哎，那咱俩失业了，可以干那个去， 可以。 那都是大腕儿， 真的呀， 真的是大腕儿。老师傅他们在那儿，不让他们怕他们累着，就给把这些活儿都给他们、 哦。 那些老师傅坐那儿。 原来我出国， 嗯， 之前， 嗯， 怕我在国外生活不好， 嗯， 我就去一个餐馆实习， 嗯， 专门干的就是剥蒜， 嗯， 剥了两天， 嗯，你自己都不行， 都掉皮了手， 嗯、 真的不会剥啊、 嗯， 但真的是得拿指甲抠啊。 不是 啊， 不是那么包。 我就是那么包。 你要那么包，那个十个指甲盖儿，估计没九个的。 真 三个月之后就 生疼， 读纸 生疼。 不是，包蒜有技巧。 啊、 其实在家包蒜两个方式、 嗯。 第一个方式是什么？把根儿去了、 啊， 一刀切了根儿，找一个两个塑料筐一摇，对着摇， 哦、 就像咱们 摇骰子 似的，一摇它震动，它就裂了，裂了就掉下来了。 啊 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拿水泡， 嗯， 直接去了根之后拿水泡，你一泡它自己自然加一点盐，它自然就变化了， 哦， 就消减了，就出来了。你这么干，手指头真的没了。 这早没遇见你哥哥，真的是啊！来，既然这个说到问题了，有一位追着幸福跑问了，说能说一下在家怎么做剁椒鱼头吗？ 其实 就是家里的料没有馆子里边的多，但是大致能做出那种感觉吗？ 能做，但是先得发酵剁椒。 嗯， 剁椒得发酵。首先，你从市场上买的剁椒，小瓶儿的拿回来之后，二次发酵。第一要蒜片，第二白酒，第三豆豉，把这三个搁在一起，提前五天发酵。 啊，提前五天呢？ 对，它发酵完了出来之后是正经八百的剁椒，然后鱼头的选择。鱼头的选择你不能太大，因为家里的蒸锅 没 有那么大， 对， 所以你选择，没有土腥味儿的小一点的草鱼头就可以了。 哦， 对，或胖头鱼最小号的，或一斤半或者两斤一粒的就可以。然后给它破开了，破开了，现在在家里最简单的方式，第一，柠檬汁儿， 嗯， 盐、胡椒粉，把它去腥， 去腥，嗯， 去完腥之后，把你发酵好的剁椒铺在上面，蒸。要蒸的时间要够，第一是什么葱姜得加，第二是什么你的筷子得支起来，大部分在家里蒸的时候 弊病是什么，就直接搁上就蒸去了、 嗯、 因为它不透气，它蒸不透、 哦、 因为家里本身气就不够硬、 嗯嗯、 你再不透气，基本上像这种鱼头都得蒸二十分钟以上在家、 哦、 所以呢你一定把筷子给它支起来，拿葱姜给它支起来，然后一块蒸，蒸完了撤掉，加一点酱油，呲点油，淋点葱花，齐了。其实这个鱼头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剁椒。 嗯， 剁椒的发酵时间，一豆豉，第二是蒜，第三是酒。 嗯， 不能沾脏东西，一定是发酵，半温，五度左右。嗯，靠着自己慢慢发酵。 嗯，等您回去自己试试吧、 嗯。 啊，好，这个刚刚说完了这个剁椒鱼头，聊聊你的第一道菜呗。什么时候开始真正上去？涨勺了， 涨勺 啊， 颠勺，八年之后吧， 就啊，就一直在地下室干了八年啊。 没有，就后来就跑别的酒店去做嘛，反正还是做砧板，做凉菜，反正就一直没上火。八年之后才上的火，八年之后上的火炒的什么东西？ 醋溜土豆丝。 哎，当时你还记得？ 哦，是 炒 饭， 为什么 最后一个档？最后一个档 是因为 是替工， 你顶啊、哦，对，顶 是替工 吗？ 那个师傅好像是病了还是怎么？反正那天缺一个人， 嗯， 等于就帮人炒个饭，完炒饭，完炒面，就全炒这种小吃， 嗯、 煮一些东西。 好，我一直以为就像这种就是电影里边的情节， 嗯， 就是有的很多的名厨大厨都是。就是有一个走了，这今天来不了了，然后他突然上去之后，哇，一炒了一下，马上一菜成名。 不，你还没听庆儿说呢， 嗯， 等那位师傅病好了，我又下楼了。 是这样， 这么 反。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挺幸运的， 嗯， 后来问了一下我师傅，就是赵二良先生， 嗯、 赵二良先生原来在锦江做的时候烤了十年鸭子， 哇， 就一直在鸭班里待了十年， 哎呦。 完了是因为国家咱们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 嗯， 然后才把赵叔带上，才赵叔才出去才涨潮。其实赵叔之前都没怎么炒菜，都在冷菜间跟压班。 那得多单调啊。 哎， 这么多年就干着一样事。 但是后来赵叔出去的时候人觉得啊很厉害啊。 嗯， 因为他见的太多了，他见的太多了。 而且基本功极扎实。 对极扎实。 哦、 嗯、他完全不一样。就是概念都不一样，但是我像我算幸运的八年，有的人可能现在可能都炒不了菜，可能干了二十多年，他可能就是砧板那块活，他可能都没碰过炒锅。 哎呀， 有很多人是就我们这行叫瘸子， 嗯， 就是我也是瘸子，因为好比说像面点，我就是瘸子，我不会面点，但是我只会一样东西，就是蟹壳酥，因为原来考试考过，剩下都不会做，你说压一面条。压面条就觉得盐和水的比例是多少，先反应问师姐，先得问、 哦、 不一样，我们都是有瘸子。 好、 嗯、好吧啊，这一会儿我们再来跟这个陈庆一块聊啊，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厨房里边的问题想做什么菜啊，今天陈庆来了让陈庆教你，这个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今天还有两款酱汁啊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松仁杏鲍菇的香辣酱和怪味酱汁的组合。哎呀，这个怪味酱汁终于来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酱这一个字就可以了，咱们的两瓶装啊，不同的酱78块钱，周一开始陆续发货。这两个酱里边花花最喜欢哪个？ 反正第二个拿去炒菜我觉得特别好。 怪味酱汁啊。 对啊。 怪味汁你直接拌面条特别好。 又来了。所有的酱它都拌面。 不是那怪味汁搁做怪味鸡最好吃。 哦、 怪味鸡 对吧， 怪味鸡最好吃。 也可以，反正就是拌点什么。松仁杏鲍菇香辣酱直接抹馒头特别好。 花哥他是主持控吗？是，我要不他的身材比你永远是大三高、 哎。要不我们先进广告，有不同意见广告说啊。 让等待不期而遇，让美好如期而至。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以礼相待，七座灵活大空间，让每一次经历都七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订购柯迪亚克，符合条件即可收获幸福迎新礼包，低至30%首付，享2年零利率，高达5000元置换补贴，更有多重车险福利和会员服务，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盼望 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欢迎收听我们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老师。全老师您好。 哎，您好。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好吗？ 目前呢，北京呢还是一个晴朗的天气，而且今天夜间呢，这种晴朗天气还会继续。明天早晨啊，最低气温啊在-6度左右。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啊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也比较适合户外活动。那么天气的变化从这个明天夜间开始。明天夜间呢，预计山区啊将出现一个小雪的天气。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小雪出现的时间应该在周日的清晨啊到上午10点钟前后。主要也是集中在延庆、门头沟、房山和大兴。城区啊出现降雪的希望不大，也恐怕也就是有些地方云层比较低啊，可以看到一些零星雪花飘落。整体看周日的天气，白天的天气呢，最高气温也只有20度，天气还是显得比较阴冷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那其他城市的天气情况您还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未来两天呢，整个华北地区天气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主要是注意明天下午到周六夜间啊，在山西全省有大范围的降雪，河北的中南部像保定、石家庄、邢台一带也有小雪花飘落，所以周日早晨要是开车前往石家庄地区啊，山西境内就要注意了解路况信息，注意交通安全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谢谢您。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4S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1:3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五环的香白旗桥到上清桥由西向东方向，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东直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都是车多流量大的。另外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路的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紫竹院路的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20公里每小时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 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他们都说我是主食控哈、啊，但是刚刚这个陈晶老师教了我一个让这个酱抹馒头更好吃的方法。 嗯 啊， 真的？ 哎，说说。 你热的时候切开了，它不是有毛茬吗？ 嗯， 拿一点花生酱，热的时候抹上它，再加那酱会好吃。 哎， 真的，肯定是。 亲，你咸的还不够胖是吧？ 不是。就是这个一次性就搞定，就不用再加主食了，再加主食就胖了，就一次搞定了。 这是我们最开始卖的那个老北京炸酱 啊、哦，知道你。 他拿馒头基本上把一瓶吃了。 那是因为没办法，我们食堂只有馒头。那次要吃着试一试 啊、哦，要吃试一试。后来馒头没了。 后来拌面了，发现拌面还是更好吃。 其实那个第一款酱就是花花老师说第二款酱是怎么吃， 嗯、 我说加鸡肉怪味鸡。 嗯， 其实第一款酱你知道怎么吃吗？ 啊、 嗯，炒饼，个人的最好吃。 您这、 啊、 因为它是素的。 哦，对对对 素的它热的，你给它拌完了就、 哎、 巨好吃。 哎，你这不也是主食吗？ 不是，这时候顺着你走吗？所以楼梯。 好，来，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 对， 而且呢，庆呢也带来了他的新作，名字叫《胡同里走出的烹饪大师》。 嗯，这个。说到孔乙己，王子爸爸说了，经常去金源的孔乙己 啊，金源有 哎，说自己在浙江是生活了10年，特别喜欢这些菜，但是呢，有一次吃出过问题，咱当面说啊，说葱油拌面有点坨了，上晚了有点坨了，其他菜还是很不错的。 嗯，其实葱油拌面是我们家的牌子菜，上晚就是坨了。是挺不好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是拿温水过，一般都是吃锅条。但是在我们家就是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呀？酱油是自己熬的，葱油是自己熬的，然后虾子，然后那个面条是拿70度的水要过一下，因为它那个粘稠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面不一样。因为应该让大家理解一下，因为南方的面呢是，咸淡水碱水的面，我们这边面呢是切面。细切面，所以它结构不一样。南方的面绝对不会坨，因为它加碱，我们不敢加碱、 哦， 我们是加的鸡蛋跟盐、 哦， 所以它还是有缺陷。但是煮出来以后怕它粘，就是汤出来粘嘛，锅底粘嘛，是拿温水过一下再拌才会好吃、 哦。 所以它可能走的距离也远。我们现在厨房跟餐厅最远的距离走100步才能到，所以它运输的时候会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这以后就要注意一下吧。我们注意一下，待会儿我跟他们说带加盖或者什么保一下温度，这么着可能会让大家更好一点。但是这种面呢，两个味道，你直接拌是一个味道，第二个加一点醋再拌是另一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化学变化特别厉害。 哦，是吗？ 就加一勺醋马上就不一样，这个面卖的最好、 哦、 我们比米饭卖的好、 哦、 其实但一般的餐饮界里头主食应该是米饭，在我们家是阳春面跟它跟葱油拌面，葱油拌面比阳春面还卖得好。 嗯， 哎呦，那改天可以试试。 就是你恨谁，我师傅那时候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恨谁，你就上他们家熬葱油去，因为半年出就那味儿下不去，就衣服里都浸死你那味道、 哦。 就是他熬葱油完全时间很长很长，他、是南方的一个记忆，这种葱油是餐饮的记忆，但是熬葱油拌面这个记忆就是你恨谁。你就上他们家熬葱油 去。哎，那我想聊聊现在，因为你想你是研发的总监吧？最近研发什么新货了吗？ 我们最近研发的是河鱼，就是河鱼系列、 哦， 就是石锅河鱼系列。 哪种？就是 石锅 就石锅， 对，不是比那个深，就是我们国产其实也有石锅，在四川啊跟湖南啊也有自己车出来的石锅，要大，要比那个韩国那个大，韩国那基本上应该能装400多克，我们那能装，国产的应该是在700克左右吧，那容堂大，完了，但是那河鱼呢，基本上我们选择的河鱼基本上选的是那个，中粮的那种河鱼，都是差不多将近，400克左右，完加上汤汁儿，差不多将近600克，完、那个 这么烧起来呢，120度左右烧出来，基本上一直保持温度，能差不多能撑20分钟吧，30分钟。 嗯， 但是最好吃的，其实他那时候大家一直在说，说你做多做点口味，原来的口味特单一。 嗯， 其实江南菜我们也挺苦恼的，因为白汤、红汤就这两种做法。 嗯， 完了还得加蜡烛啊，或加那个酒精啊，就是保温度， 嗯、 因为北方冷得特别快、 嗯， 因为我们的厅堂温度都没那么高，嗯、一吹就凉，凉了呢，那鱼吧还很麻烦，鱼的东西就怕腥， 嗯、 一凉就腥了。 对， 后来呢，我们换了石锅，就是也做测试，完了去商家咱们的店里头去做测试，后来他们反映说拌米饭都好吃。还是 大家跟我想的都差不多。 不是，把米饭搁进去吃。后来我们也试了一下，后来确实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石锅是热的，它那汤汁是热的。 嗯、 你把米饭进去吧，它缺油分， 嗯、 马上把那米饭那就是那个、 哦、 就是那汁儿啊，鱼的汁儿全都裹在上面、 嗯嗯嗯。 然后那鱼的容易烂嘛，拿勺一扒了，它就碎了嘛，把鱼骨剔出去。 哎哎哎， 但米饭吃真的挺好吃，尤其是有一个叫啊泡菜的，卖、 嗯、 第一位。就韩式泡菜这种口味、 哎、 买第一位。 哎，那咱们一共有几种口味？ 基本上现在推的有四种口味吧、 嗯、 就是泡菜的、咖喱的、黑椒的、巴沙的、就是东南亚的一种小口味。那、 嗯、 这四个轮番的基本上就是泡菜排第一位。就你觉得泡菜可不烤肉那种还真差不多，都是类型的 口味。酸酸辣辣的。 酸酸辣辣 的。对， 真是啊。挺有意思的。 嗯。好，这个咱回答一个问题吧。 嗯， 好吧。大肚皮说了，鱿鱼干和那蛏子干怎么发？然后发完了之后我怎么做的呢？ 其实咱说，就这个东西都是来自于南方、 嗯， 在北方基本人都不认识这东西。咱就说蛏子吧。蛏子是选好料之后，先拿冷水泡，千万不要拿热水泡。发2天之后再拿热水追，追的时候要下葱姜水，完了酒水。然后之后跟去腥味的姜蒜去炒就会可以吃了。 嗯， 完炖汤也可以。 对， 炖汤其实是最好吃的。 嗯， 哎，这些 其实这个发完了做法特多。 对， 跟那青菜炒， 跟青菜炒、 嗯、 你切碎了，但是它要抵出，一定要加胡椒粉跟酒。为什么？因为它是心肝的。 哦， 它一定要加姜， 就容易出腥味儿。 对，它出腥味、 哦、 你所以你得给盖住，得压住这东西。 嗯， 好，我是路边人，发信息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酱是多少升的？因为我们看了一下配料表， 哎、没写呀， 没写多少升的。反正就跟原来那么大的 那种瓶儿， 就一般酱的那种大小都差不多啊。 哎，对对对， 我倒是可以跟您说一下配料是什么。 好的， 像杏鲍菇啊、水啊、黄豆酱啊、植物油啊、辣椒酱啊、松仁啊，都太多了，反正是不添加任何东西的。 是， 具体多少毫升，您稍等，我问一下机器人，一会儿告诉您啊。豆花花说了，虽然我不会做饭，但是我特别喜欢听每周五的节目，因为这样可以显得我特博学多才。特贤妻良母啊，以后别人说剁椒鱼头的时候，我就说，哎，蒸鱼头的时候用筷子支起来啊，20分钟以上还得加那个葱支起来。嗯，挺好啊。有什么问题大家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这个刚刚其实有说到，就是说葱油拌面啊、 嗯、 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有没有在你的这个做大厨的经历里， 职业生涯里， 有没有人家说就是，哎呦，你这菜做的什么呀？怎么能做成这样呢？有这种客户的投诉？ 有时候有一次我做高端定制， 嗯， 是一大宴会，然后别人就过来说那个陈师傅，你这做的不是那么好吃。后来我说可能。我说可能有些你们可能吃习惯的一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往里加的，因为你们是高端客户。尤其是像我师傅那种菜单，基本里头是没有杂酱的东西，连味精都不可能出现。 嗯， 所以呢他可能没有原就是裸烹的东西，他可能没有你们在社会上吃的那么好，但是他肯定是一个纯质的最好吃的最营养的东西。就是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原味是什么，就叫裸烹原味是什么？为什么要大家一直在说这裸烹原味？因为过分的增加添加剂，是不使我们的嘴会瞎了？ 嗯， 真的会瞎，因为他吃乱了之后，他就不见得是认为你做的是最好吃最裸烹的东西。就像我们熬酱油，我们都不往里加东西，是隔水熬的，就是有比例的，葱油也是有比例的，像一般的店里就会加什么提香剂一滴香这些东西，尽量回避这个，因为我们使我们的肠胃使我们的身体能正常的运转，会好一点。 但是可怕的就是吃习惯那个了，没有了，你就会觉得差点什么。 对呀、啊，就跟我以前，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太恰当啊。以前就是你一直抽假的烟，啊，然后哪天哎朋友给你一真的，你还是你是假的，对吧？这大概是这个道理， 是这道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新香料的东西，它对身体的危害性是现在是看不出来的，它是沉积， 是 一段时间之后 是 出现很多问题， 是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多吃裸烹的东西，因为食材的本身的味道，它过分的加一些东西的时候，把食材本身自己的优质的东西给盖掉了。 嗯， 好比说，我有一次做饭的时候，我们做清蒸带鱼，最明显就是拼食材，你带鱼。像一把刀子银剑似的， 对， 但是你那带鱼不行，都是黄斑，完鳞被划掉了之后，完全那个气味跟眼珠都不一样，就那个你同样的方法就是一个问题，蒸你就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就马上就能知道。就我师傅两句话，一个是烤，一个是蒸，就是别说瞎话，你说我这鳕鱼多多烤去，蒸去，拿过来一比就知道，什么都别加，裸蒸。所以就是分辨食材，让大家都知道食材的好是最重要的。 好，在此也要谢谢我们的机器人，机器人说了这个酱啊净含量200克， 哦，不含瓶的含量， 哎，净含量200克。 想要分享咱们的酱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酱这一个字儿就可以了。 是的，今天是两瓶装，分别是松仁杏鲍菇香辣酱和怪味酱汁儿，两瓶装，一共78元。 哎，咱们要先进一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得让陈庆解答我一个疑问，他一做中餐呢，怎么又和马克西姆有什么关系啊？一会儿让他来说说他。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代办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陈老师解答一下我这疑问呗。您一做中餐呢，您怎么跟马克西姆餐厅还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马克西姆在我们心目中呢是，就是 贵呀、啊，奢呀、啊， 就是天花板， 天花板。是 我们小时候是有一次，我跟我一同学，然后我们俩呢倒方便面，他爸呢有点关系，那时候就是散装的方便面，我们俩给倒了 大长袋、 哎、长袋的，哎，倒了，倒完之后呢，剩下的就刨去成本，剩点钱，那时候是初三嘛。剩点钱就剩了98块钱，后来我们俩吃了一次马克西姆，太奢了，就要了两菜，剩下都没了，就两菜就没了， 是 就太贵了。他就其实想那个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什么都新奇，面包也新奇，菜也新奇，好吃确实好吃，但是吃了我爸我妈俩人加一块的工资还拐弯，就基本上就是属于挺奢的，就那一次。但是奢完了之后，我再想去马克西姆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纪念，因为那个伙伴后来，因为得抑郁后来走了。其实我每回走那儿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其实我们不是为一个人而去做厨房。我们当时我们这批孩子有400多人，其实现在30年回头看看，可能也就剩个8-9个。 就还在坚守的 做这行，大部分大家觉得卖保险挣钱走了， 大家当司机挣钱走了，当投资人挣钱走了，就很多人都改行了。但是我们属于挺不要脸的，因为没人要我们，只能坚持在这儿干这做饭嘛。我觉得其实做饭挺好的，但是马克西姆给我的儿童记忆里头，就少年记忆里头，我觉得特别好。有一年我打厨王赛的时候，有一期裁判是马克西姆的老总贺总，贺总还跟我说：“庆儿，来马克西姆尝尝吧，最起码我的员工都在法国待过一年，你知道他们的多么雄厚， 对， 他们的技术多么雄厚，他们对 Salon Tenderloin 的那种感觉，包括面包甜品的感觉，完全跟我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来自于我们的梦想，我梦想达到的时候就够不着的时候，希望一些好多老师再推我们一把，推我们一把之后我们就去学习到很多东西。其实满揣着梦想把中餐也应该做到法餐那样子， 对， 是我们的想法。 就 包括大董先生就努力，包括世界的烹饪来演讲，其实看到的东西我们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身份也不断的在变化，其实挺好的。我觉得马克西姆给我们的是一个，没有那顿饭我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梦想，吃了那顿饭大家梦想更多。 对，至少在小时候心目当中他是一标杆。 对，真的是标杆， 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的现在也有点像我们的中餐。像那个时候马克西姆来中国时候多牛啊，对吧？所有的整个班子全送法国学习， 绝对的， 对吧？然后那时候定的菜价，现在其实马克西姆没怎么涨价， 早挣够了， 就差不多。那个时候是什么价钱，现在还是什么价钱，差不多吧，对不对？那时候牛排也100多呢，鹅肝也100多呢。 对对，但是他红酒好像也就人家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的价格，就是一道菜基本上是我爸我妈 对 对一月工资砸拐弯， 对， 你想想就多少钱吧。我们俩98块钱就吃了两个菜，其实就蹭了一下面包，还觉得你面包扎嘴那么硬，不如对门那个对门那软和。其实后来人说那法包可好，就他也不敢问人家为什么那面包那么硬。 对啊，那时候还是就是一种猎奇的心态，去那边，对吧？现在慢慢中餐多牛啊，对不对？咱就刚刚提到的大董师傅，人家新开的，在纽约开那店，那夹子不是那不是夹子鸭子，对不对？那个鸭 子怎么知道 全球最贵？全球最贵多厉害啊！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看到马西姆的厨师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鞋跟衣服都跟我们是不一样。虽然就隔一马路，但是看的完全不一样。 好，所以你又回胡同去做婚宴菜了，是吧？ 其实婚宴真的是别人给你一次机会。那时候就不会吵，哪会吵？就是哥俩在那儿挑一大棚，人家也不挑什么。 是一干两天一天的那种吗？ 对啊，头一天落桌嘛， 流水席的那种。 就是流水席那个，就是邻居大哥，然后呢打小一块玩大的，反正就跟人拍胸脯说这没问题。然后我们那哥们儿也是那哥们儿，然后说没事儿，咱们行了。等于他在职高里学过一点，完了我们俩就去了，给人家弄了一个，找了一乒乓球案子就开始干，完了俩破火就开始吵，反正没吵糊过，反正就出去了，就这么着了。完了也就做了十桌饭嘛，给累得不善，头天晚上还落桌，落夜里2点，第二天早上6点又起来该干，晚上吵了一天，吵了一天半吧。完了人还给了点钱，真不错。反正我们家小把我们家那个钢丝床都给压塌了，没地儿睡啊，俩人睡一床上，哎呀惨死了。 哎呀，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哎，这个记忆有意思。 对对， 真的。 对， 来再考庆一问题。这儿有听众朋友发问题说了，我想问问红烧肉在家怎么做呀？ 我这两天刚做了红烧肉。其实红烧肉挺简单的，首先你选择肉，在家做红烧肉千万别改大块，为什么？家里的火慢。两个小窍门告诉大家，使电饭煲特别快。使电饭煲，因为电饭煲可持续加热，因为它你给它做到一个程度之后它不保温，只有你自己抬保温。然后你给它做红烧肉呢，先说选肉，切小一点，别切正方块，正方块的一开二，这样是在家里做最合适的，熟得快。第二呢，选五花，千万别选后臀尖，因为后臀尖肉瘦肉多，它不好做。第三，香料足，葱姜蒜，这要备齐。第二， 第三是你的油要少，植物油要少，然后先焯一下水，那个肉肉油血水，温水下去焯熟了之后，搁这边，家里要最简单的是酱油来找色，老抽找色，要复杂一点是炒糖色，都不做不到怎么办？酱油加腐乳搞定，加香料， 嗯， 找一中间色，千万加水的时候一定不要加凉水，加热水， 嗯， 哎，然后搁倒在炒香了之后倒在电饭煲里头， 嗯， 开加温火加一小时，然后开保温，一盖盖，4小时搞定，这是在家里做最简单的红烧肉， 嗯， 你要想吃更偏一点的，加个鸡蛋什么的，煮个鸡蛋可以搁里浸，加个什么腐竭啊什么的，这可以浸，都可以浸。 嗯， 啊，加海参可能更好一点。 是，现在都加鲍鱼什么的啊，多好。Super 双也说了，说海鲜就来海鲜。陈老师您好，辣炒花蛤怎么炒好吃呢？包括其他的一切贝类。 一切贝类其实就有一个万能汁儿，我们自己炒的时候有一万能汁儿，叫做川香料。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兑，首先同时是 Tabasco。辣椒仔，美式的辣椒仔，加自己的川香料，好比说自己兑的红油，然后加豆豉，加干辣椒，炒一个酱底，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辣怪味儿，这个就可以加什么，加葱姜蒜，加香菜，直接炒辣蛤。辣蛤先焯点水，温度越快好，只要张嘴就出来控水，直接炒这酱料酱好了，加一滴白酒烹起来，把汁儿过好了之后加香菜一抖就出来，是最方便的。加这酱料，尤其怪味汁酱料或辣汁酱料，加一点辣椒， 对对对，就这种其实挺简单的，尤其是有了酱料， 对，有酱料就简单。 对，我原来炒鸡丁包括花蛤我也特爱吃，我有时候自己周六日的时候在家也做，就回去之后吐吐沙子，就是周六买周日炒， 对， 吐其实吐不出来什么了，就是外边买的 其实现在都 干净， 特别干 净， 现在都叫什么，就是叫返场吐沙池，就是卖花蛤的他们直接就吐了，吐完了之后现在有速冻的，速冻是蒸熟速冻的，就是当然超市里有卖的，好比说就是快速，它叫快速成熟的，它就蒸好的，你只要冲下水，只要温度温一下70度水，焯完了之后往里一倒完事儿，一扒拉完事儿，特别快。 哦，是吗？ 对，特别快。 哦，行，好，改天也试试啊。好，这个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陈静老师的故事啊。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陈静老师在胡同里边做婚宴菜，一会儿我们讲讲辉煌的时候啊，怎么开始就啊飞黄腾达了呢？对不对？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酱啊，是两款不同的酱，我们装到了一起啊，78两瓶，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直接回复酱这个字就可以了。两款酱呢分别是松仁杏鲍菇香辣酱还有怪味酱汁，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歌华电视院线推出冯氏经典多样芳华专区，为您带来非诚勿扰、老炮、天下无贼、私人定制、我不是潘金莲等冯小刚经典作品，赶快来歌华电视院线一睹为快，刷个过瘾。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别让所有向往都只是想象，2018年新明锐家族整装待发，携全新礼遇，祝您新年旗开得胜。1月1日起至2月15日，购新明锐家族车型，金融礼遇与购车优惠，让您省月供还省购置税，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大师啊，孔乙己餐饮集团研发创意总监陈庆陈老师。 哎，各位两位主持人好。 没事，说观众也对啊，对，因为我们的视频直播2个小时 哦， 没问题， 对对对啊，一直有啊，想看我们的陈庆大哥长什么样的。当然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了啊，看一看没化妆的是什么样的。 嗯， 今天绝对是素颜的。哎，去电视台上你们肯定得化妆吧。 嗯，不化妆。 不化吗？粉底至少得打点。 没有没有，后来不打了。因为我在台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做了7年顾问，开始还化妆，后来就是画俩眉毛了。因为化妆把这儿全都弄感染了。 哦， 等于有一次我们拍什么呀？拍外景，晒透了，晒透了，整个粉子都进去了， 对对， 完了爆皮，整个爆皮，我这脸等于就最后都没法看了，等于从这儿开始爆皮，一圈一圈的爆皮。 哎呀， 就是因为你做厨房吧，它全是油，你蹭蹭就行，但是它太阳直晒，真受不了，在那阳光底下做饭就没法做。后来最后没办法，就系头巾了嘛，就系头巾了。那时候系头巾是这么来的。 哦，好好， 原来也是光脑袋。 嗯。就想看没眉毛的陈庆啊，两种方式啊，大家在这个手机里边下载北京时间 APP， 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或者在您家电脑里边输入北京广播网啊，里边也有视频直播。感谢太一跟我们分享了路况啊，目前他是在通州103国道的出京方向，过了土桥开始就特别堵了，具体情况是堵到哪儿了也都不太清楚，反正能绕路的尽量绕吧，我已经堵了半个小时了。那条道是不是一直堵啊？ 嗯，不，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哦， 对，因为可能大货车比较多的话，它就是这样了。 好吧， 因为不让进城嘛。 别着急，我们来说点吃的，好不好？这个大周末的，就吃点什么好呢？ 嗯 啊，包括在家怎么做呢？啊，今天这个陈庆老师来，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另外呢，今天还有这个特别省事儿的，在家里边要想省点事儿，直接用酱来做，除了配主食。还有其他的做法，对不对？啊，这个两款酱合在一起了啊，两瓶直接给您，不是，就分享给您。今天怎么一直想送啊？这个松仁杏鲍菇香辣酱和怪味酱汁的一个组合装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酱”这个字就可以了，78块钱两瓶，周一开始我们陆续发货。 嗯， 这个来吧。 送完了， 别让我说了，我说都是赔钱的买卖，是吧？咱们问挣钱的买卖。 对对对对。 好不好？ 你在上一节最后问气儿的那问题，我觉得特好。 哪个呀？ 就是他怎么着就从 飞黄腾达， 哎，就一下起来了？是参加比赛呀，还是因为其他的？ 嗯，还是参加比赛。嗯，其实也不是说飞黄腾达了。终于有一次机会，能代表北京我自己最喜欢的城市去打比赛，打国际比赛了。然后又代表国内的优秀厨师。跟法国的厨师做那个厨王争霸的 PK， 真人秀的 PK， 所以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对自己的见识完全就不一样了，也新的突然，正好有一次机会，然后也加上曲老师选人当帮李景记选国手去打亚洲的厨王赛，等于从来就没有过年轻一代，因为我们一直是断了一个层面， 嗯嗯嗯， 就在我们上边10岁左右这批人是断的，就没人愿意干这行，等于就挑了一批年轻的去打，等于对我们打国内赛很少，等于也没有打过国际赛，等于在曲老师下边特训了一下， 嗯， 特训了差不多将近有半年，然后就拉出去了，但是只能叫北京，哎，因为 就是去台湾打，在台北打，打完了赢了。也挺难的，那是事儿太多了，丢这落那被人扔的挺多的，挺难，难中之难。回来之后呢，正好是法国的电视台找到 Nancy， 然后想做一个国内首屈一指的叫厨王争霸，就叫黑匣子的厨师 PK 嘛，他们在法国叫裸体厨师嘛，就是米其林的厨师 PK， 当时我们对米其林都是敬仰的， 对， 然后就说打一场打一场，反正好多厨师都跑了，不敢打了。后来我说我们打吧，为荣誉而战嘛，等于最后给人批了，批了等于是端最后一场嘛，正好第五场也是关键场次，正好是打的，也当时是一个广公司找我们打的，后来就。赢了之后就出现很多问题，但是在比赛过程中我们是很享受的，确实我们能见到人家出的大招，我们也怎么应对出的大招，然后丢着少纳的，对方也没拿我们当回事儿，后来我们侥幸赢了，所以就能达到很多的从来没有过，中国电视好像从来没做过这么激烈的烹饪节目，那是第一场全国的，所以后来陆续的有人找，就说能不能打这种节目，其实但是我们还是做自己的菜，但是能给我们一次机会展示中餐在电视上另一种形象的呈现，那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能呈现，因为在台湾打只是没有那么大宣传力度，在央视打那就不一样。 对对，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好多朋友通过电视这样的媒介，通过这种节目了解到了厨师， 对 对吧？最开始可能就是吃厨师都是一些饕餮，就是一些老炮们才会知道。我就吃了多少年，我跟着，比如说跟着陈庆吃，包括那时候一块你们去打比赛的是还有那个侯新庆师傅 啊，有 对吧？ 对，台湾是侯新庆，李可，那个。石秀松，我们四个人去台湾打，在国内打这场比赛是刘鹏、刘鑫、赵斌，我们四个人的，完全团队是不一样的。 哇，都是大师。 对，现在他们都是大师，就唯一我就是做饭的。 刘鑫他不是现在主攻西餐的吗？ 对，当时是我们要借鉴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没打过，就所以为这台逗呢，是这样选的，就是当时想的是要打中餐，赵斌、陈庆上；要打西餐，刘鹏、刘鑫上，完都打中间，我们来上。 哦，刘鑫、刘鹏是属于陪练的那种， 哦， 就像就中国乒乓球似的嘛，就是队里边 高级教练，高级教练。 国家队里边得有一个就是模仿国外的风格， 嗯， 你就模仿他，这是我们最强的对手啊，你就模仿他的风格打，然后跟我们的国手一块练，所以上去没有那种陌生感。 不，新哥还不一样，新哥比那个要高，为什么？新哥的语言丰富力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对， 我们团队嘛，因为对方刚一说他就全都能翻译过来， 哦， 而且刘鹏呢是在法国打过一届黑匣子，刘鹏现在是亚洲的冠军，就是西餐的亚洲冠军，但是当时的时候他的反应度是第一，就是因为是蒙面打，你也不知道是打中餐是西餐，揭开了之后调完食材跟你说这是打中餐这打西餐，马上得变，所以我们得借鉴很多东西，你知道吗？ 就很多都是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东西都是即兴的，所以为什么能展示出那么高端的东西，也是因为基础，而且还有设备，我们当时抢设备都打架了，都在后面打架，全抢设备，完新哥是主攻，我们开始拿东西。 我说他朋友圈里没事老天天学个外语啊什么的，干这个是 他不吃亏啊。 哎，打完比赛之后是不是就去法国讲课去了？ 啊，去英国，法国的蓝带，完了去讲学，也是一次机会。然后打亚洲巡回赛的西餐的比赛，正好是我帮别人报名，然后。人家说你来试试，后来我觉得挺不合适的，因为一个中餐厨师打西餐好像有点 欺负人家 踩场了。后来说试试，后来我们也想学一点东西，说实话，因为中餐跟西餐的厨师差距很大，在国内地位还有包括用食材，我们差不多中餐有三万多种东西可食用啊，就把药材给劈开了，西餐是3700多种，但是呢完全差距很大的，因为对，因为但是对于骨刺 包括一些新香料完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啊、 所以呢就是想学习一下，完了就去打千年老五吧，打了第五名当然第五名也算可以了，因为、很多人去打，你能达到亚洲区的第五就 OK 了，别太声张了，就差不多、正好给他奖励，说能不能上蓝带讲一次创意的中餐， 嗯， 当然我们就接了，就可以去一趟，正好我们也去了一趟，完了看看法国的烹饪教育最高学府嘛，它也算相当于最高学府前三名嘛。 对， 去了之后给我们的刺激挺大的。说实话，中餐很少有在那个场合下去讲课。咱就说设备，你后边是将近100万人民币的厨房所有的设备，左手是一个服务生，然后给你拿所有东西，右手是一服务生给你拿所有东西，然后上面六个摄像机，然后一个背板，完了一个大镜子，你会场有400人能坐着，同步录音，同步翻译，三国语言。 哦， 我们国内都几乎都没有、哦、 是是是， 完了前面你做所有东西，镜子反过去对面最后都能看见。 哦， 太可怕了。 是， 完了你给你的厨师的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所有人的掌声包括你的语速是都不一样的。 你是在边讲边做？ 对，你必须给人边讲边做，然后你给你厨师的待遇也不一样，就是给中餐的、就是其实他们挺麻烦的，因为他一直想学大客，就烤鸭、但是呢烤鸭你也知道在中国人来说不是一天能搞定的，因为必须是3天之内才能把这一烤鸭整个完成做完。我跟他解释完了，最后他说好像 你一直不想教我，我真的不是教，因为是烤，它不是炸的，他们都是炸的。 对， 但然后也有一问题是什么，他们也给你出难题，好比如说他说你能指题吗，就这教学完了之后，说大家做互动的活动的时候，他说指定食材能做一什么，他们给拿了松鸡，你知道国内很少用松鸡的， 对， 西餐是用松鸡的，最后逼得我没辙，我做了一盐焗的松鸡、 嗯、 但是最后比赛完了之后大家都抢我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吗，说了一个小时之后别的菜都凉了，就我的菜凉了大家跟疯了似的抢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好好好，来咱们打一隔断。 好， 给一位听众朋友解答一下问题。 KOP、他说我想问一下陈庆老师，这个鸡蛋怎么炒最好吃呢？因为他说他炒的鸡蛋都软趴趴的，而且也没什么鲜香的味儿。 鸡蛋首先是应该选择是什么？选择无公害的鸡蛋，这是选择鸡蛋的类型，黄那样就是干净的。第二是锅跟油温，只有锅热的时候鸡蛋才会爆发泡发，才会有香气，还有一个使用的油。油一般炒这种鸡蛋是橄榄油最好，但是呢你想让它突出它的味，看怎么炒。首先鸡蛋里头是同时打味，你要手慢的话是先下味的，把鸡蛋打开了先下味的，先下味的抓一点点淀粉，因为糊化凝固的时候会快一点。哎，这样。第三点就是你想做的配料是什么，你要突出这个配料。好比说我们经常炒的是在家里炒 西红柿， 西红柿，咱们就说西红柿。西红柿也分水大水小的，因为大小中间的不一样。但是鸡蛋是单炒的，先炒鸡蛋，完了后下鸡蛋。后下鸡蛋为什么？是你重新煸西红柿的时候它会出汤，出完之后把味道加齐了之后把鸡蛋返回来回锅制了。这样出来的都鸡蛋会吸满了汤汁，但你要炒那鸡蛋火候不够的话，油温不够的话，它就会塌，会薄片。 嗯， 但是我一般这西红柿炒鸡蛋还是配米饭，他又给我拉沟里了。其实在我们家炒鸡蛋，你说炒黑松露酱啊？ 你那太贵，是不是？香是香，忒贵。哎，胖土豆也说了。这个，哎，您刚才说那个红烧肉，上海红烧肉不是这么做的，他做的都是先煸炒，然后不用焯水，放葱姜黄酒老抽，然后呢，应该是糖应该放的量也比较大，对吧？这个，对对，反正怎么 您这 是怎么来？ 他这个 听众是做的是传统的肉，为什么说传统？因为我们的时间都紧， 嗯， 只要你有时间可以这么做，可以炒糖色这么做、 嗯。 为什么我说电饭煲？因为电饭煲现在是时尚，是年轻人的东西，它快，因为它不用盯着。因为我前日子在家里做的时候，使闷烧锅、 嗯、 特简单、 嗯， 直接炒完直接倒里头，倒里头一盖盖齐了，一天晚上回来就能吃， 是是， 就是它快。为什么要你要有那时间？我妈讲话，捅一个眼儿，把那煤火捅一眼儿，把这肉炖上呢，全那么做，受不了，真的你等不起，你过来扒两铲子，过去扒两铲子，因为它确实好吃，但是完全是时间，它胶质性全都煮出来之后，它那皮的胶质性煮出来之后，糖全翻了之后，糊化那个过程中才会出现这问题， 嗯、 到最后是这问题。我说这个简单，为什么？电饭煲。 不用管 焖烧锅就不用管它了、 嗯、 马上就可以搞定， 嗯， 你一天的时间就搞定了。 对， 哎，为什么就因为我看这书里头、 嗯、 包括听别人也在说，为什么说你是一个做菜的疯子呢？是因为你参加比赛老在后边跟人抢东西吗？ 其实做菜是一个巅峰状的东西，其实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几乎的也就是十多年前，我们几乎大家几乎天天在一块玩菜，就是大家可能理解不了，就像虫一样。好比说今天说一题，小夏说一题，哎，今天能做带鱼吧？有做西餐的，有做日餐的，有做川菜的，有做淮扬菜的，有做不同领域的菜品的， 嗯、 大家都做带鱼。 嗯， 甭管你见过没见过，只是用你的菜、你的设计、你的思路、你的呈现、你的温度。你的口感，你的口味，你大家出来之后互相学习交流的时候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脱骨的带鱼那么出来，就是玩出来的，就大家不断的玩，是加柠檬黑椒汁出来的，完全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疯癫也好，傻吃也好，就是别人叫的，因为但是有一群人是不同的思念思想的去玩东西，包括刘鹏、刘鑫，包括赵斌，包括于梅胜，包括郝文杰，包括邢卫东，我们几乎大家不同的时间段错综的，大家都在一起不断的琢磨的是菜，并没有琢磨的是钱的时候，它来的东西完全都不一样，食材、味道、口感、呈现方式、温度，你完全的体量就不一样。 哎，那这些是骨子里本身大家就是这样，还是说不是因为比如说屈浩老师啊，或者说师傅啊、要求的。 嗯，不是，是这样，有的时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好比说就像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玩菜的时候，邢卫东、郝文杰、于梅胜，郝文杰天生五岁就会画画 啊， 他对画画的感觉、对色彩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飞雪，对吗？那个二哥是完全小时候就是山东菜出来的，就他对山东菜那种理解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对食材的把控怎么做，瞎炒两下都很好吃，他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大家把他一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你从他身上学到艺术范，你从他身上学到实用范。他那时候最早做的叫做慢餐，慢餐，慢下来的餐的设施，那完全的理解不一样。包括于梅胜做的那种行为艺术的中餐的创意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我们可能是，我可能是时尚那种，我觉得这样可能色彩搭会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推倒重来，可以做从来的东西，它完全的理解是不一样。而且，老四可能还学佛。他完全那认知又是一个高度，完全的理解，包括禅意的那种感觉，像老于对禅意的理解的感觉，灯光影你想带到温度完全就不一样，大家想的东西就不一样。 嗯，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书前面说，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张扬的人。 嗯， 聊了这么半天从来没夸过自己，包括跟他们做菜也都是一直他有什么我可以吸取的，他有什么我可以吸取的，他有什么我可以吸取的。但是啊，就一帮玩的伙伴啊，就是包括你们出去打比赛，不肯定不能说我仨天才带着一个，比如说带着我去了，那肯定夺不了冠。他们从你身上吸收了什么？你自己总结总结。他们觉得为什么就跟着你一块就去打比赛了？ 从 他们看上你什么了？ 从气儿身上吸收的就是气儿老，加油啊，大家加油啊！ 我推背，我每回都说，哎，前辈前辈，前面的后辈，不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是友谊要就是信任， 我觉得是对一个设计的信任，完全他你能说服他。好比说就像我们打比赛的时候，现场就要设计就变卦嘛，你可能想的特别好，拿着一个馒头，这馒头被人拿走了，你怎么办？你马上就要想第二招、第三招、第四招，恨不得你想到最后那馒头是不是得泡牛奶，是不是再挂鸡蛋，完了再炸，你可能都想出几番来。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就对自己的战友的信任它完全不一样。因为打到最后那场，为什么说特别记忆深刻，是真的是为荣誉而战了。那哥们儿是大腕儿，那哥们儿在勃艮第全世界有六家餐厅，人家是业主，人家带的副手就全是各店的主厨来的。我们四个凑在一块儿，就绝对得逼咬着牙挺上去，也得不要脸也得坚持，就被人吓。其实我们已经哆嗦，但是我说的实话，到最后就是不要脸的坚持了，那只能是不要脸的坚持了。因为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你甭管你丢什么都没有埋怨，直接往上冲。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机会，这么近的距离去跟西方最先进的烹饪理念去较量，没有过，前无古人。但是你要往后退的话，就几乎后边没有退去，就书都认了，就肯定往上拼了，就是急了，就三国语言同时说你，那你就往上冲，没有回头了。 嗯，好吧，反正那个时候也属于怎么说，初生牛犊不怕 混了， 是吧？ 就 往上冲呗。嗯，好，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说说。就是现在，陈青老师的一个心态是什么？肯定跟那时候又不一样了。 包括我也想听听啊，他招牌菜， 对啊， 得有吧？ 你吃的多，我没吃过呀。 又来，明显的打击。 你看，还有王子爸爸也说了，哎，建议孔乙己上一道那个浙式的糖醋排骨。 嗯， 就是那个热菜的，先炸后浇汁的那种，北京没有做的特别好的。原来很早年前，公主坟有一家杭州菜，做的还不错，但是没了。 嗯，那道菜其实，好吃，但是有一问题，价高。 哦， 价高。 嗯， 我们现在 工序太复杂。 肉排的价，糖排的价，他又用糖排，他不是肉排，是糖排。糖排是上后边一定要高出两倍的肉， 哦、 那种排骨我们要去定排骨，现在找这排骨很难找 啊、所以成本高， 成本很高、 哦。 他卖的不是排骨，其实卖的是肉排的价。 哎，那你们定期会出去，比如说采风啊、学习啊、交流吗？ 对，会的，会去学习交流。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江浙菜来说，它还是很发达的，因为它是小海鲜类的。我们其实偏重于绍兴跟宁波菜，并不是说纯纯的是浙江菜。就是浙江分四类，温州、杭州、绍兴、宁波，我们只是涵盖于宁波跟绍兴。其实那个小菜是在温州菜里头，是在就杭帮菜里头，杭州菜里头做的最好。它是南宋菜，它算南宋宴。 好吧，一会儿咱们再细致的聊啊。大家有什么的问题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呢，别忘了今天有两款酱啊，我们做了一个组合装要带给各位，78块钱两瓶，有这个松仁杏鲍菇香辣酱和怪味酱汁啊。这个我们周一开始 是送的吗？ No, 不要想得太好，好吧？啊，不是送的啊。这个你想啊，这两个不同的我们还得给它装在一起，其实挺费人工的啊。78块钱两瓶，周一发送啊，这个直接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酱就可以了。先进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那个王子爸爸说了，那种糖醋排骨做得好是贵，怎么也得80到100吧。 80-100肯定可以，但是有一问题，有多少人能消费80-100就为一道菜？ 对， 它又不是一个美腿的，就其实四条腿最贵的东西， 对， 对吗？不好卖。 现在好多菜都是这样啊。 对，因为太凭空了之后，百姓够不着。 对对 对, 对。 就你可能做一特事，你做这为这一道菜而去做，不成本挺高的，相当高。 好， 今天这个听陈庆跟我们聊他的这个。成长经历，这个有好多朋友也有感慨，比如说老虎说了，我学了6年的中餐，又去法国学了4年的法国菜，结果现在没干这行。 其实， 有时候特手痒痒。 有这种人。我前日子碰见那个有一个兄弟，原来踢足球的，后来学厨师了，厨师完了回去又踢足球，帮企业踢足球，改保安了。完了他特别一过厨房那时候跟我说，哎哥，让我翻2下，跟过瘾似的，就跟过瘾是一样。因为他不会忘记，因为他还是受过专业训练，但是这种呢他就可以做达人去，因为他比达人做的好吃的多，他因为见过很完整的培训体系出来的。其实现在很多达人都不是完整体系出来的，他做东西并不见得好吃，其实做吃的还是很重要的。 其实陈庆从第一节一直聊到现在，他一直在说他从18岁开始干，一直干到现在，包括对餐饮的理解，包括他也简单的说了说为什么要当厨师去学这个。当然了，我个人认为他说的那个原因啊，只能算50%吧。只能算吧，就你说哎呀太能吃了，或者说哎呀家里人就让我去怎么怎么样，其实就算50%。 剩下50%呢？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干什么呀，他一定得骨子里还是好这个的。 对， 他如果要是不好这个，就比如说啊，做厨师你得是一个疯子，就像是说你要不疯的话，你不成疯魔的话，你怎么能出活呢？就包括好的演员， 对， 那也得是戏疯子，那才可以满身都是戏，他才能成功。 对， 所以像你，我觉得多多少少肯定内心当中觉得，哎，其实做饭跟别人 PK， 然后跟哥几个一块钻研，其实也挺有趣的。 对，完全不一样。其实在那个点上怎么说呢，其实给我的感动就是真正下决心做这行，是因为我们家一亲戚，然后我姑在台湾，每期都给我寄东西，寄书，就烹饪的书。4年前我去看过他，他一直拉着我手说，你知道为什么你选厨师吗？做厨师吗？我觉得当初看人家特羡慕那些大厨，全世界的跑，有名的大厨是全世界的跑，是被人请去的，而且能做出美食，能让人家理解你做的东西跟文章一样，那个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其实我们家需要这种人，为什么？因为你要表达是语言表达，是嗓音表达，是表情表达，你都做不到，就是拿手食物来去表达，是这是最贴切的，让别人都能感觉到特舒服。他不会离开你，你还能走遍全世界，免费走，因为你要去那酒店上班嘛。 对对对。 这两年那个我姑可能得了有点，等于就像植物人了，她等于发烧烧的。但是这个老人给我们的语言呢，完全不一样。他跟我们小时候就听他的广播，他是做佛教的。完了呢做广播，然后他呢也是北京人，就他也喜欢美食，北京小吃，他的每回都跟我念呢，什么那个豆汁儿啊， 对， 什么烧饼啊，焦圈啊，那个东西， 你完全对那种美食的热爱，他是一北京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走了那么多年，他回来还在寻找。我去的时候给他带，他说这不好吃， 嗯， 这个太远了，这咱家门口那谁谁谁做特别好，那肯定早就没了， 嗯， 因为这得有好几十年了， 嗯， 但是他对那种美食的追求，他到了那个位置，他八十多了，他走不动了，他来不了了，他等于他怀念， 嗯， 所以呢，这个你能给别人一种记忆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我们努力的应该去做到让人记忆你， 嗯， 怀旧你， 嗯， 这是一个厨师的真正的意义， 嗯， 能让做到巅峰状。 嗯，好，那现在你是担任的是创意总监的这个职务啊， 嗯， 其实我个人看法， 嗯， 我一直觉得餐饮的创意啊， 嗯， 它是拧巴着的， 嗯， 怎么说呢，就是它是反方向来的， 嗯， 它一个方向是要往前走，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摆盘啊， 嗯， 我的呈现呢，啊，等等的， 嗯， 这是往前走的，但是从味道上它其实是往回走的， 嗯， 就是它有很多的菜其实是回到它最本真的那个味道，比如说我做一块排骨，我就是让你吃到肉的味道， 嗯， 比如说我做一什么东西，我就让你，比如说做鱼， 嗯， 我就让你尝到真正的河鲜应该是什么味道，或者说我们经常说的小时候的味道，它就是往回走的。我这是我个人理解，您怎么理解？ 您说的对。首先头一点，因为味道的本身，其实我们做到食材的真和质， 嗯， 真和质就是从口味跟口感、跟呈现、跟创意和温度来去结合的这五个点。但是我们有这么多年是中断的，其实我们以前做的很先进， 嗯， 已经很先进了， 是是是是， 包括色差感， 对， 但是中断的时候我们自己往回找味道， 嗯， 往前找食材，技法已经这么多了， 嗯， 比如说36计，现在我们已经达到42计了，为什么42？低温， 嗯， 恒温， 哦， 对吗，高温烤，对吗，液氮， 嗯， 对吗，就冷的负都可以做到，我们也可以接受西方的一些东西， 嗯， 但是有一种我们怎么去结合体验到我们自己的东西的味差感， 嗯嗯， 味差感是来自于你的温度跟你的口感跟你的味觉所有的结合呈现在你面前的是你过目不忘的东西， 嗯嗯， 我们现在没做到， 嗯， 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创意，接受西方的一些东西进来，还有说和牛能不能炒饭，我们可以做到， 嗯， 中餐能做到和牛萝卜炒饭， 嗯， 做得很牛， 嗯， 但是你得接受这东西，它的油大，它的油脂性，怎么去做，如何炒这鸡蛋， 嗯， 怎么才能结合在一起， 嗯， 对吗，那葱油拌面能不能搁牛油果搁海胆，可以做， 嗯， 但是谁来做，它的温度是怎么样，两个温度差是不一样的， 嗯， 你怎么能让它吃出温度，它的层次来，这个酱一定在这汁儿里头能拌出来，牛油果的滑能体现出来它的尾部，它的甜，它的香， 嗯嗯， 对吗，就是你这种创意是完全是没有教科书的，只有实践， 嗯， 对吗，好比说我们做的盐焗鸡，我们要做松露盐焗鸡，为什么，我们云南有大量的好的菌菇，我们都利用不起来， 嗯， 都让西方人拿走去做酱做罐头， 嗯， 而且还不是做真的罐头，只含10%， 嗯， 对吗，我们能不能把它做成松露盐焗鸡，对吗，我们卖出一个普通的价钱让人吃到真正原始的味道， 嗯， 嗯， 这是我们要琢磨要思考的， 嗯， 我们能不能找着真的原始的鸡，这个鸡做成最好的状态给我们自己的食客， 嗯， 别出口， 嗯， 给我们自己人吃先消化了，对吗，好比说安格斯凭什么做成企业标准，为什么叫安格斯，人是有目的的， 嗯， 什么什么达到指数，它有一个，我们也有标准，我们现在没有标准， 嗯， 我们现在追求在做标准， 嗯， 我们松露应该什么什么等级，这等级应该做什么样的菜，我们就是因为有点乱， 嗯， 但是我们重新把它捋顺了， 嗯，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要尊重食材， 所以说你现在就还是依然有活力， 对， 有那种风的劲儿来做这件事，就是因为它可做的东西其实还很多，特别特别多，就包括我们前两天你刚刚说那种食材的一种创新也好啊，或者和中餐的一种融合，前两天我们吃了一个特招人恨的是东西，就是包饺子拿黑松露包完之后上面还拿黑松露擦片，哎呦我的天哪，特招人恨，你知道吗，就觉得暴殄天物啊，但是吃起来确实还挺好吃的， 不是它两个问题 它两个问题，食材的本身的结合点，你要突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啊、 那你为什么不拿松露油去做呢？ 嗯， 一样能做到。 嗯， 其实最高的定点就是你能吃到这东西， 嗯， 你没有看到这东西是最高的。你看我们的炖汤，中式的炖汤做得这么好， 嗯， 你所有东西都看到了，鱼翅炖汤。看到鱼翅了，你没有看到汤里的鸡，汤里的火腿，汤里的棒骨，什么都没看到， 嗯、 只看到了一碗汤。 嗯， 这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是中餐的最高的。其实法餐也一样，你吃了一口泡沫，那泡沫是拿松露打出来的泡沫，你只吃到泡沫了，没有看到松露。 嗯， 这才是最高境界，并不是非得要拿松露去包饺子，你去斜创这个东西 是 不一样的。 是是是，我因为没去过孔乙己嘛，所以就是特别高的那个境界没吃过。 哎， 有了。 对, 对，花花吃过啊， 对对对， 花花经常吃，对对， 干炸响铃 有了 没有？因为我们家门口就有一家， 哦， 哎，所以吃，因为我不是住那个李士路那儿嘛， 啊、 哦，李士路那儿有一家孔乙己， 嗯，现在搬马路对面去了， 反正就老在家里人一块儿就去那儿吃， 嗯， 来吧。让庆儿讲讲他的招牌拿手， 对对 对，就等着这个呢。 对啊， 其实我， 但我知道你的招牌拿手很多啊，咱就随便拎一两个说说就行。 嗯，其实 适合在家做的， 适合在家做的。 哎， 嗯，其实原来也说过，嗯，老油条炒牛肉， 老油条 炒牛肉， 哦， 这在家里肯定能实现。 哎，这个在咱们饭馆也有 啊，也有， 这叫回锅菜，中餐的回锅菜，完了焖肉。梅干菜焖肉，这是传统的菜， 嗯、 然后豆瓣炒丝瓜， 嗯， 这三个菜其实做的 梅干菜焖肉吧， 梅干菜焖肉， 哎， 它下饭， 黄花哥下回是卷饼，其实梅干菜其实它应该算回锅菜式， 嗯、 就是在中餐也有很多菜是回锅菜式，这算一个 什么叫回锅？ 回锅菜式包括回锅肉。 嗯， 这就是典型的回锅肉，先煮，是不是拿一锅煮？ 对， 煮完了之后再炒，还是拿锅炒？ 啊， 再翻回来，就是它也属于回锅菜式。回锅菜式是什么？先炒，完了再蒸， 嗯， 再焖， 嗯， 哎，首先梅干菜挑选的时候是拿清水、凉水去泡发，泡发以后剁碎，然后炒香了它，这是拿动物脂油炒香的。完了肉呢，还选五花肉呢，我们是做成丁，要焖肉。要做成丁儿，为什么要做成丁呢？是传统的是切片儿的，在家里的好熟。 嗯， 哎，就是切片，切成长片。 嗯， 长片是跟扣肉一样， 嗯、 那种长片。然后稍微把皮给烫一下，完了直接给辣油炸一下，炸完了再切。 嗯， 切完以后扣在碗里头，然后把梅干菜炒完了以后，酱汁盖上。然后为什么叫焖的？焖是在70-80之间的。 哦， 度数是70-80之间，叫扣。扣应该是上百度， 嗯， 哎，焖是慢火，这就跟分子厨艺是一个道理， 哦、 它是恒温性的，在75度恒温3个小时之后，它的肉质完全是融化的，胶质性皮的胶质性是化干的， 嗯、 是什么最好吃呢？是干菜好吃，肉不好吃， 油全进去了，嗯， 所以这个菜在我们店里也卖的最好， 嗯、 但是实际呢，我们现在把就是蒸箱全部调整。做不了焖了，全部给它调到80，虚热， 嗯， 虚热。这个菜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扔在那个锅炉房里的，找一饭盒，焖好了，让锅炉房里找一个虚点，直接在那呲着，4个小时之后拿出来最好吃，拌着。所以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做呢，一定给它恒温，长时间蒸， 嗯， 才最好吃。焖肉的做法呢，检查焖肉最好吃的做法是拿一个勺。擦干净，直接搭在肉皮上一粘，那肉直接滴溜出来。 哦，黏的， 胶质性 胶质 已经达到一个状态了。这时候你吃那梅干菜，加这个肉和在米饭里，你那主食才能成功。 哦，说这个好，这是我的爱，真的。 嗯，你再尝一个那素菜呗。 啊， 豆瓣， 我刚想点那个油条。 又讲 啊，那就素的吧，花花吃个素的。 嗯，其实豆瓣在中国的南方是随处可见的， 对， 因为双灯皮嘛，啊，对，豆瓣但是很快，就是很容易出问题， 嗯， 属于必须焯水，焯水的时候焯透，第一焯透的时候加盐，第二是温差，就是有时候在家里做那个豆瓣的时候会 变成土绿色。为什么？首先头一点，温度不够。第一，焯豆瓣的时候加盐，水开下去，煮透之后是过水的时候是凉水，从100度突然间降到0度，这样它那个豆瓣就是脆的。而且呢一定要煮透，不煮透的时候会有豆腥素。第三呢，丝瓜要是嫩丝瓜，不能是北方的老丝瓜，因为刨完皮之后那丝瓜就是全都是梗儿，就直接改搓澡了，你知道吗？必须要 老丝瓜瓤子， 得要嫩丝瓜，然后是动物脂油炒。就是大家老说为什么店里的炒的没有家里的比家里的炒的好吃，是在这点，因为我们是用混合油，一半是动物脂油去炒素菜，所以它动物脂油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头一点是它的温度低，熔低，第二它亮，第三它热烫，它保温，所以呢只加一点盐跟料酒就可以，淀粉就可以了，沸完水之后， 这也简单。这样咱先进两条广告，回来之后咱们问最后一道， 可以 老油条那个，好吧。 乔巴稳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这个在做老油条牛肉是吧？是牛肉 炒牛肉。 好，做这之前咱先回答个问题。 可以。 心底无私说了，请问你家里边自己用自动面条机做面条，一斤面要加多少盐比较好呢？问着了，刚买的。其实就加，就您那小凉勺啊，小凉勺一般是多少克？半勺就行。 半勺。 半勺 也就两克。两克和一克半， 对， 就那最小那小勺， 对对，就那就那一点就可以了。如果您再想筋道点，就加个鸡蛋，一个鸡蛋您觉得不够，当然看您的面多少啊。您要是一斤面的话，我觉得加两个鸡蛋应该没问题。 足够了，你也很有劲儿了， 是吧？ 你相当有劲儿，你那时候别加蛋清，加蛋黄 啊、哦？是吗？ 加蛋黄，咸蛋黄更有劲儿。其实不用加盐，加咸蛋黄更好。 太有劲儿也不行，因为它那自动面条机啊，它压不出来，你知道吗？ 不是，它那个 筋道， 它那个重量不够， 哦， 它的压力不够。 哦， 我们的面条机器最少得17斤至18斤那个轴，它的压距多久？你那手摇的东西才一斤，也就它压不住，它太有劲儿了，它往回缩。 对，我那 你不能你不能压就加那么有劲儿，因为家里的做不出来。就是手摇的那意大利那个都不能那么有劲，因为它压不动，它带不动的。 好啊，就这么点就够了啊。 嗯， 风也说了，好的厨师确实可以周游世界，我就是其中之一。 好， 来吧，在周游世界之前再教我们一道菜。 其实老油条炒牛肉也是回锅菜。这个菜其实江浙家里的家都有，因为油条基本是早餐剩下的。然后切成象眼丁象眼块，然后直接过油炸。炸成脆了，这种主要关键在牛肉上。牛肉呢，基本上家里的都会下什么呀，苏打什么之类的。其实我教大家一个小的特别简单的一东西，打点木瓜汁儿，特别简单，蔬菜水木瓜汁儿，加点盐，加点粉，它一抓就行。那因为牛肉吃水，你加一点，在家里炒呢会速快，不像酒店里头拉油。 你加一点什么？加一点酱油，封上它，拿油封上它，完了直接炒的时候就不能煸炒了。 哦、 加点葱姜蒜，然后做一个小的蚝油汁儿。蚝油汁儿呢特别简单，加一勺一小勺的水，完了把蚝油搁进去，加糖，加胡椒粉，加香油，加料酒，加一点点淀粉，加一点酱油，起火， 嗯， 一兜汁儿起来了。因为保持油条的脆，牛肉的滑，这种是最好成型的东西。 两 了， 对呀、啊，很简单， 嗯， 都是家常菜。 哎，很好吃的这道菜， 嗯， 一般我去都点这个， 哦、是 啊，油条我一般都吃了， 嗯， 牛肉我不吃。 下一次你还可以单点一个炸响铃， 又来、 啊，这可以加。 对对对，包括 F 问的问题 啊， 对 ，F 说，哎，咱家还有醉虾吗？ 哦。 嗯，醉虾是因为虾的问题，嗯，不让卖这个、 哦、 虾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考虑质量问题，我们现在北方的虾壳太厚， 嗯， 因为除菌除不干净， 对， 你就很危险。南方的虾皮都是薄的皮， 嗯， 我们河虾厚皮的是发黑的， 对， 人家薄皮的是亮的，就你进货有问题，你就不敢做这个。一它一海瓜子儿都是这遇到问题，海瓜子儿人家是薄皮的，我们这海瓜子儿是扣皮的， 嗯嗯， 就完全不一样。其实里头肉都是一样，做法都可以一样，但是你做不熟，因为你安全就是第一位。吃饭其实说的现在是说的是安全， 嗯， 这种虾皮太厚你做不透的。 哎，那个尼罗还有吗？ 嗯，这都是危险的。 好吧，好吧， 别老吃的太 定制，定制，定制。 是是 是，嗯，好吧。最后呢，咱们，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两个小时时间其实挺长的，但是也有限，因为聊一个人的比较辉煌的小半生太难了， 是， 所以大家还是去看关注一下这书《胡同里走出的烹饪大师》啊，就看一看，从另外一个人的眼中，从文字来了解一下陈庆，也了解一个厨师行当，这个行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对，而且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很多其他的问题还没有问到。 对， 比如说，因为陈庆现在应该算是中坚力量了， 绝对的， 对吧？中坚力量，而且呢，有一种承上启下的这种功能。 嗯， 但是呢，比如说。能不能比如说给你的后辈或者也有心要干这个的、 嗯、 给他们一些忠告、 嗯、 包括比如说未来你觉得中餐的走向会是什么，包括现在像庆儿这辈他们传承又是什么样、 嗯、 因为肯定师傅那辈有一些东西你们是要传承的，但是传承同时一定是要改变的、 嗯、 或者要提高的，走一个新的台阶，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没有时间在量的。 嗯嗯嗯，但是，我们可以有点时间许个愿吧。 嗯， 2018刚刚开始， 嗯， 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嗯 嗯，其实新的一年希望大家所有人都身体健康。嗯，感谢所有人的支持，相互传递所有的信息是好的，正能量就好了。 嗯， 好吧。 嗯嗯，这就是正能量的典范，你知道吗？ 是。 嗯，好吧，这个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酱啊，今天有两款不同的酱，杏仁松仁杏鲍菇香辣酱和这个怪味汁酱汁的一个组合装啊，回复一个字酱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谢谢陈庆， 谢 谢陈老师，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打开文化之门啊，主持的依然是一胖子啊。 休息吧。 从前完整。